发。在你世界里，你不会知道的。某一些夜里，偶尔你会提起埋在你心里的过去，我在听，又爱听又怕听。从前那些名字真的很美丽，我相信有一天你会说这一切还好有我陪你走下去。从前你没注意，终于等到了你说